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4点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今天呢是我们女神百分百的好几期了，经过这个好几期之后呢，我们大家也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数呢是1.12万人，谢谢大家的收看。今天呢我的两位嘉宾啊是一个非常青春的两位。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的萌，究竟怎么萌呢？我们一会儿再说今天的主题，先让我们两位可爱的嘉宾打个招呼吧。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可爱的小女生呢是子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琪。 然后是刘维。 大家好，我是刘维。 刘维不是刘伟吗？ 对，我就是刘维。 一会儿在节目里就叫你大伟好了。 可以， 因为我觉得你比较像大白的弟弟。 对，我是大白的反面。大白那么胖，我却这么瘦。 对， 你说 非常干瘦。 对，我就是那种狂吃不胖的人， 这会招人嫉妒。 对对，一会儿下节目会打你。 对，特别能吃，那就不胖， 这你就可以不用说了。其实 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是一个噩梦，这就是，对吧？ 所以 直播间不需要你了。 你可以出去了，出去把门关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跟这个子琪手里拿的这个小玩偶有关。对，他拿的是一个小考拉。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动物世界里的奇葩星人。所以今天呢两位就带来了一些比较可爱的小动物的一些视频啊图片。究竟有哪些小动物呢？我们一会儿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啊。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呢，除了不是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是所有的女神百分百，除了是听的广播以外还是看的广播。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魔力982，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完整视频，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来进行收看 在一直播的平台呢，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视频的我们直播间的视频情况和我们直播间进行一个可爱的互动。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可爱，进行一个互动。嗯，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是一些关于这个夏季脱妆的一些问题。子琪作为我们直播间里的最好看的女生，你有这个夏季脱妆的这种烦恼吗？ 有啊，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会比较热嘛，然后就会出很多汗，粉底经常会在脸上花掉，特别的尴尬。 那你是什么皮肤，油性还是干性还是混合？ 我是干性。 干性皮肤， 对， 那正好相反，我是油性。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们的麻辣烫呢，主要也是跟针对这个油性和干性来说一下，夏季这两种皮肤的脱妆的一些原因啊，或者改善的小技巧。 好啊， 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夏季会出现脸上卡粉的现象。 对， 会不会在这种比如说在正规啊，或者是我们上课或者是一些拍东西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场景？ 特别尴尬。 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这几张图片呢，就是这个尴尬的这种场景。这个呢是底妆花到油画， 真的 就是你脸上的眼影啊，或者是一些眉粉都花到这个脸颊上了。 能看出来。 这张是眉毛经常缺一块， 嘴唇边已经没有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你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吗？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吗？ 会有，就是脸上会变得很花，包括可能睫毛和那个眼线，因为天气太热了会晕染，然后下眼圈都是那个黑色的，搞得像熊猫一样， 成为国宝了。这个是卡粉的一个图片，就是这个粉因为它太油了，所以化不开，就卡在脸上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 本来还想让别人认为是我们贴上去，结果暴露了我们抹了粉。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脸蛋变成调色板。就经常就是刚刚你说的那种眼圈会发黑。对对对。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应该进行一些调整或者改善。像油性皮肤呢，它其实问题呢，就是脸上的这些水分啊，或者是油性太多。 对， 所以我们就要让脸变得更加干爽。 干爽一些。 我知道的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使用皂基洗面奶。对，这个夏天油出的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加强这个控油的力度，使用碱性大或者是强力控油的这种洁面产品还是比较好的， 能够控油。对， 刘伟现在看到我们两个非常的 迷惑。对，因为就是对于女生的化妆来说我是完全不懂，但是呢就是对于男生嘛，男生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经常去在外面运动啊，打篮球啊，一些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就是 男生会护肤吗？ 男生的话，对于我来说，我平常就是早上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一天都除了早上在晚上睡觉之前再洗一遍，然后平常就没有别的护肤的一些方法。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反正长得好看也不用什么太大护肤。 打 眼， 我现在 就是 打眼翻到后脑勺了，好吗？ 对男生来说嘛，我觉得就是平常就是把自己打扮的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就可以，就 是 用 对 清爽就可以嘛。就像刚刚师姐那个小磊师姐说的，那个用皂基洗面奶，然后我们油性比较大的时候洗一下。比如说如果你的油性特别大的话，你早晚都洗，然后如果油性不是特别大，就是你这个脸部的 T 字区油性大的时候，我们早上洗一次就基本上就 OK 了，所以就不需要太特别多的那些对脸部的一些保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我 觉 得男生嘛就很简单就可以。 那你觉得这个油性皮肤对你来说是一种困扰吗？ 我觉得还是蛮困扰的，因为早上有时候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然后你发现自己脸上特别油那种感觉，然后马上去洗脸然后再睡觉，要不然的话 就是很不舒服那种脸上的感觉。 那男生会用一些专用的洗面奶来解决吗？比如像我刚刚说的皂基洗面奶。 对了，我来说就是平常就买一些控油的嘛，这样洗面奶就我觉得就 OK 了，就很简单。 再教你个方法好吧？ 好 啊。你可以你有化妆水吗？ 我怎么能有化妆水？ 你可以 准备一瓶化妆水。我觉得这些化妆水都应该是女生才有的吧。然后 哎，但是冰敷化妆水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冰敷化妆水，你可以买一些什么黄瓜呀、丝瓜榨的一些比较天然的化妆水来用。像刚刚子怡说的冰敷化妆水怎么来做呢？ 对，因为我也有朋友是油皮嘛，然后他们就是会在夏天化妆之前，可能男生的话不需要化妆，就可以出门之前先用那个冰袋或者是冰镇的护肤品打个底，这样可以让毛孔收缩一下，防止脸上出油出的特别的多。 像我是干性皮肤，其实这些困扰都没有了。对，但是我有一个困扰呢，就是到了晚上，因为白天嘛在外面风吹日晒的，脸上的水分会到晚上之后很干很干。然后洗完脸之后就感觉脸是紧绷 的， 眼睛都成了一条缝缝成。所以我的困扰呢就是干性皮肤的话，会属于那种也是要需要很多的妆前护肤的步骤来改善这样的情况。 那干性皮肤都能做些什么呀？因为我也是干性皮肤，其实 干性皮肤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一步啊，就是我们在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啊，用洗面奶的时候不要力度太大，就是搓啊或者是来揉 的 时候，对对对，不要太用力，因为你用力的话本来那个皮肤的这个角质啊 就 是 很薄， 对对对，然后就会变得更薄，一薄的话水分蒸发的会更快。所以我们在早上洗脸的时候或者晚上洗脸的时候，洁面的力度啊不要太大，我们要避免使用一些皂基洗面奶，就是刚刚说的油性， 他们男生 油性 的那种， 油性皮肤用的，因为我们本来脂质就少，再洗掉就更干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氨基酸洗面奶，而且早上我一般习惯用清水洗脸， 就不用洗面奶， 对对对，因为听说，因为洗面奶毕竟也是一些化学用品嘛， 也挺 伤 皮肤的， 对对对，对，早上用清水的话，反而会让这个皮肤更加水润一点。 好方法，好，我学会了。 还有一个方法，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所有的人，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挺喜欢的。就是那个啥来着，刚刚在脑子旁边又 化妆水 溜掉了， 面膜， 对对对，面膜，面膜， 面膜， 对，一般我们皮肤太干的时候就容易敷面膜，但是夏天嘛，因为我们要针对这个季节来改善这个面膜的用法，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凉一点的冰镇的补水面膜 啊，可以镇一下之后再用， 因为这个提升皮肤的湿润度嘛，而且在这皮肤啊这时候只需要补水和锁水这几种功能， 对， 如果你这个叠加这个化妆步骤啊，然后把所有的这个保湿啊、霜啊、水啊这些叠加起来，会让这个皮肤承受力很大， 对，可能承受不了那么重的营养。 像刘伟这种油性皮肤， 对，我反正我就是油性皮肤，也挺麻烦的，有时候。 对，那 其实在这个我们刚刚说完的这个油性和干性的一种妆前护肤的这种步骤，我觉得还有几种妆容的这种小技巧我们也可以来用一下。 是什么技巧呢？ 像这个油皮啊，夏季可以用三明治的底妆法，你有听说过吗？ 三明治底妆法没有。 三明治底妆法呢，就是在这个脸上先扫一层蜜粉。 哦，先扫蜜粉， 先扫蜜粉，然后再上粉底，然后再扫蜜粉作为定妆。而且可以在这个T 区就 比较出油的位置，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多扫一点，然后能够防止，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正常粉底之前再多加一层蜜粉， 对，差不多三明治嘛，三层， 对对对。 你还有什么方法吗？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就是还有一种方法哈，就是作为我因为我是干皮嘛，然后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在油皮的这个状况下呢，会选择一种无油的粉底， 包括我自己也会使用，就是这种无油的粉底可能亚光的状态会让肌肤显得更加清爽一些。夏天其实我们不太适合去追求特别有光泽感的妆容， 对对对， 真的特别容易被认为是夏天就是出油， 要不然一拍照都会曝光。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如果说对遮瑕和提亮肤色的要求不太高呢，可以选择一些粉饼或者是一些无油的粉底液 啊， 我觉得会更适合夏天。对， 那我们在这个购买粉饼的时候应该可以问清这个 对 售货员， 柜 姐问问他，我是油性皮肤，然后不要那种 对 带油质的粉底， 对对对， 然后就是要轻薄一点的粉底就可以， 特别适合夏天。 那干皮妆容有没有什么像那种三明治的底妆的用法呢？ 啊，其实也是有的，但是就这个三明治吧，主要是针对在护肤这一块，可以把那个散粉换成是一种定妆喷雾。我们可以在上妆之前先喷一层这个喷雾打个底 啊， 然后、 就是、两个人的方法一样，但是 对，但是对，然后在底妆之后呢，可以再上一层这个定妆喷雾，这样就可以避免妆花掉，把妆稳服帖的定在脸上。 明白了，刘伟，你懂了吗？ 啊，我现在听这些你们说这些散粉啊，什么面膜啊，粉底啊， 回去做做功课， 我的头都大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的脑海里边，男生来说只有洗面奶、洗面奶、洗面奶、洗面奶。 因为确实男生，很少，几乎没有来涂粉底， 男生没有人会去， 所以也很少有卡粉的这种尴尬。 对，主要还是女生。 对，但是我们只要做好这些步骤，也不会有这些尴尬了， 能避免 甩到脑后了都。好，那我们下面就由这个化妆的小空间来转化到宠物小空间吧。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动物世界里的奇葩新人。 好的， 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的下一个环节，女神下午茶。好的，欢迎回来女神下午茶。子琪，你喜欢什么动物？ 我呀， 我 喜欢猫。 喜欢猫？ 我喜欢狗。 出现了分歧。 其实他们两种宠物都是我们在家作为亲人啊家人啊一种选择。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个动物的电影片段，就是我们熟悉的爱宠大机密的电影片段。我觉得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形象我都非常喜欢， 对，太 看了我都心里产生了母爱。 对对对， All right, show her. Max's collar, where is he? What happened to him? I ain't saying nothing. You're gonna tell us where Max is, and you're gonna tell us now. Is he supposed to scare me? I'm a cat. I land on my feet. Does it always happen? Because your head looks like it's taken a lot of landings. Do you want me to catch you? Because I'll catch you this way and that. You look like a waffle. Okay, he's too stupid to talk and too ugly to eat. I'm done playing nice. Where is Max? What? Tell me. I can't. Let me finish. Help me. Don't look at him. Look at me. Nobody can help you. Where? 这个粗犷的声音竟是我喜欢的小博美。 He's in the sewers. He got taken. Please. Have mercy. 我觉得这个情节好像是这只猫，然后它那个主人绑架了刚才那只狗的男朋友 啊， 另外一只狗 来找他算账了。 然后这个小博美也是非常的勇敢。 As proof of your allegiance, you will now receive the bite of a one thing, half blind viper, fueled by a diet of anti-human rage! Wow, 大蟒蛇 可以说是非常凶猛了。这小兔子一点都不怕。 对。 Yeah, okay, here's the thing though. I mean, it's Tiny Dog. Can I call you Tiny Dog? It fits you. Let's admit that. I mean, look, between you and the fat dog, I like you the best. Oh, thank you. Tiny Dog's gonna go first. 收服他，先进蟒蛇的嘴里。 No. 其实这小兔子是一个特别关键、特别有趣的角色。 What are you doing? Initiating a couple domestics? 啊，这是一个猫的帮派。 Yeah, we just jumped those two in the alley, slashed you up the collar. 就像你和刘慧。 That's not true. You said you burned your collars. Well, burned, lost, had them stolen by cats. It's all just words, really, isn't it? You don't deserve to be marked by the viper. Oh, we'll just show ourselves out. You deserve to be eaten by the viper. Get those leash slippers! Hey! 全员出动来抓两条狗。 Hold on！ 看那个小兔子好高兴。 Go get him, Goo！ Whoa！ 智慧取胜。 一打百，再打一百个。 哦，这蛇被房顶压死了。 Fellas, that was an accident. You squished the sacred viper. He's a flapjack. 这兔子这个时候特别可怜。 Viper, you in a better place? You and Ricky. You ain't never did nothing to nobody. Well, you better lie. 其实他是一个兔子的人格特别复杂的一个形象，不能叫人格， 兔格。好的，电影片段结束了，觉得里面的形象非常的可爱，而且在这种情节的设定下，也非常能够看出这个动物的一些特性， 对， 比如狗狗的机智啊，或者是毒蛇的残暴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根据这个机智的汪星人和喵星人，我们来看一下几个视频。我找了几个非常让人赞叹或者是惊讶的视频，因为这几个视频啊里面的主角啊真的是我觉得比我还聪明。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这个哈士奇学说话。 哈士奇学说话。 Say hello. Say hello. Hello. 哦，他真的会。 How are you? 用尽心血来说。 Really? Are you hungry? Are you hungry? 哦，狗真的是那种特别聪明的动物。 这哈士奇在世界宠类中那个智商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但是有时候哈士奇如果养不好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二哈， 特别傻， 对，特别傻，特别蠢的那种， 但也会挺可爱的。 蠢萌蠢萌 的。 你看，我爱你 ，I love you， 发的很标准。I love you， love love love you。 这一个个小眼神。 家里有这样一条机智的小狗，我觉得 对， 开心果， 像个人类同伴一样。 拜拜拜拜 拜 拜，他的嗓音也是非常有特点。还有一个视频呢，是打乐器的。你相信狗狗会？ 狗 对啊，狗狗会打乐器。 哇， 当然它是 有它的主人陪伴，它的主人在弹吉他，然后 非常厉害了， 是不是比你还厉害？ 我都不会玩乐器。 非常可爱，生怕打错了，一直在谨慎地敲着这个鼓，一脸的严肃。 这配合的是非常默契。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会会什么的猫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哦，这个好像是猫总能找到那个球是吧？ 对，就是我们我们也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好几个杯子里放着一个球，然后 我 乱放位置，然后这个猫会准确的猜中哪个杯子里有球。 动物的灵性。 刚刚是三个杯子，现在是四个杯子了。哎，一看猜中 了， 摸一摸头，鼓励一下，现在是五个杯子了。你能找到吗？ 我不行，我已经分辨不出来。 已经眼花缭乱了。 哎， 他又找到了这个球。 我看啊，可能是左边。 你猜是哪个？ 第一个。哎呦， 他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不是的。 我猜错了。 非常厉害，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啊，如果有这种可爱的机智的小动物在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增添很多色彩。 对， 像开心果一样。 对对对， 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就刚刚说了我们的朋友啊，就是机智的汪星人和喵星人。其实我们和动物之间呢也有很多这种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情感。 对， 然后这些瞬间呢我们稍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先听上一首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这个爱宠的一些小秘密。 好的。 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 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女神百分百。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女神下午茶，今天的下午茶的主题呢是动物世界的奇葩新人。 嗯， 刚刚我们三位啊看了这个几个这个视频，就是一些机智的汪星人、喵星人。 对， 这些你会想到你们家猫咪的一些机智的瞬间吗？ 对，我们家猫咪它会开门， 会开门。 对， 它是很就是单元门还是那种 家 里的卧室？ 我们家的那个不是卧室门，是我们家的大门，它会打开。 真的？ 对，其实挺恐怖的，有的时候。 嗯 嗯， 就是那个高度正好它会跳过去， 它会跳上去，然后用着它身上的那个，我家猫有10斤沉，然后自己往下压，对，特别胖，然后压那个门把，然后门就会被打开。 哇，那你们家每次出去都要记得会反锁， 对，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妈妈她回家特别急，然后忘记带钥匙了， 嗯， 回去取材料， 嗯， 然后她在门口就没有办法呀，然后就试着敲了敲门，然后发现家里也没有人，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听见那个猫在里面叫啊，然后叫了一会儿之后，我妈就尝试着跟她沟通，就喊她的名字，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猫就自己跳上那个门把，然后压着门把把门打开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妈每次出门都会记得反锁门，不然的话真的会被打开。 可能你妈妈一开始觉得哎呦没带钥匙要绝望了，可能要找别的人来开，没想到自己的猫给开了。 对， 我觉得非常感人。为什么感人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经常会有这种忘带钥匙的时候，然后真的是非常急躁， 嗯， 然后没想到有自己家的宠物给自己开门， 那个 养对了， 那一瞬间呀，啊，感觉心都化了， 多给他一点猫粮吃， 对对对，多给他一点小鱼干。 刘慧，你会你有养宠物吗？ 我们家以前养过狗，养过好多， 也会有这种 好多只狗。对，嗯，因为姨妈家嘛，会想她家有小孩，然后家里也养了一条狗，就是有时候小孩跟狗的相处比我们大人跟狗相处的那种更加有爱，两个， 嗯， 一只狗一只小婴儿小 baby， 嗯， 在一个同一个画面里面，然后 他们像同龄人， 对，他们就跟同龄人一样在那儿玩，然后狗还会经常的照看着这个小孩， 嗯， 这小孩如果要掉下去的话，狗就用屁股把它 拱上去， 对，把它拱上去，就是两个特别特别有爱， 嗯， 让我觉得非常 就是 你也小有余之。 如果我以后有小孩的话，也会同时在有小孩那几天里再同时养一只小狗，然后他们一起长大、哦、一起玩， 像兄弟一样， 对，多么开心的这样， 确实是挺羡慕的。 对，就不管是小孩啊，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成年，我们让成年人呢、啊、有的情侣也会养一只狗，然后情侣之间养狗呢也会增进两个人的感情、 哎、对，这个真的是 不管是养狗啊养猫， 就像爱情的结晶一样， 对对对，两个人共同照看这个，就当一个小孩养着嘛，两个人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好。 嗯， 那如果再往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或者说我们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也会养一些宠物，就像子女啊都出去打工出去赚钱，有的在外面上学，家里 也是老人的伴侣， 对对，突然少了一个，没人跟他们说话了，他就养一个小猫啊小狗啊，就跟小孩一样跟他们聊聊天说说话，也能陪着他们，也不会特别的孤单。 嗯， 这是我觉得狗猫猫狗狗啊在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友爱那种细节。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电影，是一个老太太把自己家的狗不小心给丢掉了、然后她就报警，她报的警是跟警察说警察，我的儿子丢了，然后警察就特别着急的赶去他家，然后帮他去寻找儿子，然后让他描述他儿子的样貌，然后就说两个耳朵四条腿，然后是黑白相间的，然后警察才明白是一只狗、然后警察也明白了老太太口中的儿子是他， 其实对于老人 陪伴 他 多年的那条可爱的狗， 老人眼中的那些小狗、都是他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可能老人的儿子在国外啊，或者是离他很多年，对，然后就把他的可爱的狗当成他的儿子，或者 情感寄托也是一种。 对，觉得这样的事情啊或者情况都非常的有爱，就是我们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也有非常浓厚的情感存在。 对对， 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就是这种有爱的瞬间，这抱着 的睡姿一模一样， 神同步， 真的是， 就是 父子一样， 一个中年男子抱着他的就是斗牛犬吧，这个小狗，然后两个人一起坐在凳子上，然后头仰着天，然后熟熟的睡了起来。我们看下一张，两个扮鬼脸， 哇， 也是神同步，就是可能是多年以后养成了一种默契。 对， 嗯， 他会模仿， 对对对， 模仿人类。 然后这个是 啊， 小狗跟小孩那， 刘伟刚刚说 的， 对对对，很像， 非常有爱那种感觉。 这是两个小狗吗？中间夹了一个小 baby， 然后他们一起在酣睡。这个是一个。一个品种的猴子，然后再摸一个男生的头，就像我们的爷爷奶奶意味深长的跟我们说一些话，孙女啊乖。这个是这个男子生病了，然后这个 小猫会 小猫咪，对对对，小猫咪在他枕头旁边一起度过难熬的生病时间。这个也非常厉害啊，这个是在游泳，然后猴子爬在他的肩膀上，非常的 和他一起 暖人，一起拍照。好，这就是几个有爱的瞬间，也是刚刚两位说了之后，说了他们经历过的家里的猫啊或者小狗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动物之间啊，也有一些非常搞笑的瞬间，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的搞笑瞬间。这个狗狗爬上了餐桌，拿掉了好吃的汉堡，溜掉了。然后又拿掉了可乐，又拿掉了一个， 真的很聪明。 吃完了还不来了。 他把 他家的小猫朋友放在了盘子上，是想以 猫 抵汉堡。 因为小猫够不到了， 对， 把小猫放上去。 这个狗狗。 哇， 在爬墙， 它倚着那个电线杆， 对，倚着，对，咦，顺利，一个起跳，顺利落下，这个是带着一个，吃饭时候用的，然后把一个盘子给罩住。我们再来看一遍，我觉得非常魔性，抢饭吃，不要和我抢饭吃， 这个厉害了， 直接把盘子扣在他的脑袋里， 好方法， 这是一个有礼貌的小狗。进门擦擦脚，擦了这十多下呢，都是主人训的好啊。进门了，可以吃饭了。 吃饭前要讲卫生。 狗 呀。 这是两个小狗在抢冰淇淋，这个小狗哎呀一口舔舔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旁边这只狗想到了开头，没有想到结尾，心里 OS。 咦，你猜他在干嘛呢？全雷打， 厉害， 将这个球把这个杯子全碰掉了，像打保龄球一样。这个有看，哎呀，好快啊！ 哎、好快！ 这是这个主人在玩雪橇，然后他把主人给扔下去了，自己在玩这个好玩的这个滑坡， 哦、很调皮。 嗯，主人是一脸懵啊。这个小狗应该玩得很痛快吧？ 跟主人来一段 freestyle。 其实这些瞬间都是我们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些情感瞬间、 嗯、对，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聪明的，像我们刚刚看到汪星人和喵星人、嗯、那除了这个狗狗和猫猫非常机智之外、嗯、还有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动物也非常聪明。 都有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啊，先卖一个关子。这是一个达人秀。 这视频是反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只公鸡。嗯，然后主人让它弹钢琴，然后开始不听话，然后评委都有点失望， 很无奈。 哎，惊喜的时候到了，开始了，喂了点食，他在用他的 嘴 来啄 啄那个琴键。 嗯，这个旋律还挺好听的，应该是一首外国歌曲。 对， 评委非常震惊。来看一个非常可爱的狗，它是一个会跳舞的小狗，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跳的。对，非常的厉害，会跳这个舞。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在这个平常生活中呢，都会发现一些小狗都有非常厉害的这种禀，就是天赋异禀，就会做一些人类做的事情。 对对对。 嗯，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嗯，就是这些狗啊，还是经过我们这个友好的这种交流才会做到这些事情。嗯。 其实不管是从咱们生活中，或者是从一些电影中啊，一些影视剧里边，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忠犬八公》的故事。 啊，很出名啊。 这个故事里边是那个秋田犬对于它主人那种忠诚，让我们觉得狗其实也是有感情的。不仅他们在生活中对我们特别好，其实它的内心感情其实的细腻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有时候。 没错，没错。 其实狗狗或者是另外一些动物呢，他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非常真挚的。不过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明白，也不会悟到。 对，有的时候可能人类对狗的那种或者是猫的那种表达方式还不够了解。 对，那你们俩知道一些狗狗的行为吗？就是会表达一些什么意思？ 狗狗平常我们就是见到狗狗摇尾巴，不就是说他会对人们表示忠诚，非常的 是好， 对，只有是好。然后有时候狗狗如果他把他自己的身子扶下去之后呢，就是来告诉你说，尾巴也在摇着，说那你快来跟我玩吧那种意思。如果再像别的呢，我还了解的真的不太多。 哎，其实我知道，就是无论是猫也好，或者是狗狗也好，当他们把耳朵立起来或者向后背的时候，通常是处于一种特别警戒的状态 啊，就是要提高警惕了。 对，可能对他面临的状况有所恐惧。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小心的将它安置好，或者是不要让它太害怕。然后我还知道呢，就是经常会发现。你在摸狗的时候呢，它会将这个肚皮朝天。 对 啊。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了。它会把爪子举向空中，然后表示这个谦恭或者 是 服从。 它很信任我们。 对对 对，就是想让你和它一起玩一下。 对我们的最高信任。 对， 因为小狗小猫它们的肚皮是最柔 的，特 别敏感， 最敏感，对，最脆弱的部分。然后它把这个它们最脆弱的部分，就是面向我们，也是告诉我们说我很信任你。 对，你可以。 以跟我一起玩。 对对对。 嗯，不会害怕， 非常荣幸。 还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狗狗会把尾巴压低，就是不停的摇晃。 嗯。 这个时候你们俩猜是什么情况？ 这个尾巴压低。 对，然后就不停的摇晃。你觉得是在示好呢，还是玩呢，还是饿了之类的？ 它应该是。 是饿了吧？No， 其实他是很迷惑，就是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哦、 对，就是比如你跟他说一些话，但听不懂， 嗯、 他可能对 what， 他可能就会压低尾巴，然后摇一摇，意思就是，你在说什么，或者你在做什么？ 他不太懂。 嗯，但是他会向你摇尾巴，但是就是说明他想要懂，就是承认了你的领导地位， 嗯、 就是可以和他说这些东西。 嗯， 嗯但是相反来说。它如果把尾巴抬高，或者是就是翘起来，然后轻轻的摇晃，这时候呢，就不是你可以跟它说一些什么了，而是它在挑战你的权威， 挑衅。 对，所以它在抬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它硬碰硬。 天哪！ 嗯，就说明 及时的服软， 它会认为它自己才是领导者。而且 心中的天地， 嗯，对，刚刚说了尾巴压低或者抬高， 嗯， 当它尾巴夹在这个后腿中间的时候呢，嗯、会说明它是当时还害怕的状态， 嗯、 就是比较痛苦、比较不舒服。 嗯， 就是如果狗狗没有受伤，但是却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带它去看医生了。 哦， 嗯，就及早的治疗，不要出现一些另外的其他问题。嗯。 嗯， 其实除了狗狗之外，一些猫咪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行为，来这个和我们人类来做一些表示。 对， 那所以当猫猫做哪些行为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是会明白的？就是从你们家猫来 说，当它一个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它把肚皮展现给我们的时候， 嗯， 表示一种它对我们的信任，表示一种它对当下状况的喜欢。 嗯，那我其实我对猫还是不太了解，就我经常会看到，嗯，比如说家里养的宠物猫，然后它会在你的脚边蹭来蹭去，那是撒娇吗？ 这个、也是代表说，是撒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对你很好奇，它对这种会移动的事物都会很好奇，想要上前去查看一下情况。然后另外呢，它就是想用自己身上的气味去标记你，然后代表着说你就是它的所有物了， 很霸气， 对， 霸气猫，你就是我的。 对，没错，是这样的， 就蹭上它的气味了，然后也是利于它来认主人。 没错， 嗯 嗯。 那为什么它会喜欢就是去用那个毛毯啊，或者是用那个带铃铛的东西去挑逗呢？是因为它比较好玩吗？ 对，因为猫就是一种对这种活动的事物，包括就是尤其是这种规律性移动的事物，它会特别的好奇。都说好奇害死猫， 对，好奇害死猫。 然后它好奇心会特别重， 嗯 啊，然后会很想要去掌控那个移动的事物，去抓住它，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是其实这些宠物啊，或者室外的一些动物，它们很多行为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研究， 嗯、 千万不要就是误解它们，或者是硬碰硬怎么着的。 对 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去了解动物，去亲近动物， 嗯、 才是我们和它们做朋友的一个原则。嗯，那今天的女神下午茶就到这儿了。我们下面的这个秘密花语呢，还是和动物有关，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稍后再来说。我们先看一下秘密花语的。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是有关，也是有关小动物的。子欣，你之前说过，你们家的猫其实是一种很普通的猫。 对。 嗯，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养动物的时候去选择，但是我觉得其实动物都很相似，就是看你和你的缘分或者它的品性你是否喜欢，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会看到一些土狗土猫，其实它们是非常可爱的，但是可能是它们的品种啊不太明显，就会有一些让人误解的方面。 嗯 嗯，所以今天的这个秘密花语就是中国的土猫土狗到底惹了谁。 首先我们 到底惹了谁呢， 还是给他来有一个概念上的更正嘛。嗯，其实土狗土猫呢不是土的意思，土是指的是本土，就是当地的生产的狗。 哦， 对，就像有法国的本土狗是 泰 迪， 对吧？ 嗯，泰迪。日本的本土狗呢是秋 田 犬，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在忠犬八公里面的就是秋田犬。 对， 那就是他们的土狗出境嘛。 对对 对， 像英国的土狗是英短，土猫英短。 嗯 嗯，然后泰国的土猫叫 暹罗。 对，然后中华田园犬啊，中华田园猫呢，都是我们口中的土猫土狗。 对， 洋气一点就是说是中华田园犬、中华田园猫，然后平常我们就说土猫土狗。 嗯，对，其实名声在外的一些。藏獒啊，京巴呀，就是广义上按这个地域归属的话，也应该是属于这个中华田园犬的一部分，只是它们可能长得比较特别，所以就归属于另一个特别的种，就是京巴呀或者藏獒。 对， 嗯，但是像这个土猫土狗啊，其实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像这个藏獒啊、京巴都会很受主人的喜爱、宠爱， 会很受追捧。 哦，但是其实手心手背其实都是 都 一样疼，所以这个土狗啊或藏獒啊，我们都应该去珍爱它。 对， 但是 应该对他们进行 什么区分，对，但是往往他们会有不同的命运。 嗯 嗯，你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这个土猫土狗也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类对他们的爱？ 我觉得可能经常会遇到流浪猫流浪狗，然后我们应该对他们加以爱护吧，就千万不要去因为看到他们是没有主人的然后就去伤害他们，觉得自己不用负责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每一个生命都应该一样的尊重。 没错， 尤其是最近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出去吃烧烤，但其实小店的旁边就经常有很多流浪猫流浪狗。有时候有一次我跟同学去吃那个烧烤的时候，旁边就走过来一只流浪狗，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烤串上的肉给它给它拽下来， 好有爱心啊， 喂它吃，然后它就趴在我们旁边， 非常乖， 也不叫，也不那个，对，就是默默看着我们，盯着我们，我们聊天，它就在那儿摇着尾巴看我们，对，就是很 你们的机密，对 对，就是非常的也是有爱的， 嗯， 我们 其实事实上这个土狗啊，它不是那种杂交的一种品种， 对， 而是它是有独立的这种血统的，它的那个习性啊、栖息地啊都是有明确的这种犬种， 对， 而且这个土狗啊不是这个劣质狗，我们一定要这个明白这一点。 对， 它不是劣质狗，对，而且这个中华田园犬呢，它有着这个西方品种狗比不了的优秀这个血统。这个西方人啊，经常把这个自古以来就信奉这个等级制度，但是它其实这个狗狗呢，它也是会有类似的这种关系。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土狗其实也有这个很优秀的血统。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我们就比如说北京的京巴，这也是一个，就是尤其是北京一些人在胡同里面养的一些小京巴啊，也是特别受人们欢迎的一些。 对， 他们其实才是老北京那种最具有传统味道的一种象征。 而且我觉得土狗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种，又可爱的呀、聪明的呀，或者品性非常好的狗。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土狗，就是因为我们家也不算是城市，也不算农村，是那种偏于郊区嘛。我们那边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养家护院的一些狗，他们对于就是在那个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就是也就是90年以后的那个年代，对于人们家里的一些财产安全起了非常大的一些作用。因为那时候没有监控，你说家里 看家护院， 对，可以看家护院，是对于咱们中国老百姓来说，从古到今家里基本上有院子的都会养一只狗， 都是他们来 养一只猫 守护的。 对，所以跟千百年来对于人们的感情也是不断的增进。 你看这张图片呢，就是一个一些土猫土狗，但是它们非常的可爱， 特别可爱，这个眼睛，水汪汪的， 这个也是感觉非常忠诚 我们， 对 对， 眼神里充满着这种责任感， 对， 也是非常可爱。其实他们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品种，但是也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看到他们呢，应该去友好的呵护他们。 对， 千万不要有这种不好的这种观念存在， 千万不能有歧视的心理。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今天和子琪和大伟聊了动物世界里的这个奇葩星人，有非常可爱的，有非常机智的，有非常让我们值得赞叹的一些瞬间。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也欢迎继续收听我们酒吧的接下来的节目活力榜，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哦。 拜拜 拜拜。